有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抱不了

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，走过红地毯，一阵风轻轻吹过你的脸，笑得多么甜，满是回忆的画面在眼前，多么的幸福，这一刻我只想说爱你。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，走过红地毯，一阵风轻轻吹过你的脸，笑得多么甜，满是回忆的画面在眼前，多么的幸福，这一刻我只想说爱你。你的任性当作是心我的表示，我从来都不会怀疑，牵着你手经过许多不同的奇迹，好像回到原点重新再开始，你的脾气当作是爱我的方式，我从来都不会介意，躺在怀里让我们看见整个记忆，怎么不知不觉你也睡梦里，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，走过红地毯，一阵风轻轻吹过你的脸，笑得多么甜，像是回忆的画面在眼前，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，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

享受一步一步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哦，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船摇又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 九六九，春节的故事。 大年初二要祭财神，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，这一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，都要举行祭财神的活动。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，这一天中午要吃馄饨，俗称元宝汤。祭祀的贡品用鱼和羊肉，老北京的大商号这一天均大举祭祀活动，祭品要用五大贡：整猪、整羊、整鸡、整鸭、红色的活鲤鱼，希望今年要发大财。而在民间，人们所供奉的财神不止一人，有著名的历史人物武帝君关羽、陶朱公范蠡、明代商人沈万三、淮阴侯韩信等等，也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神、五路财神、福禄寿三仙、土地神等等，每家每户似乎都是不太一样的。在正月初二，很多地方嫁出去的女儿们纷纷带着丈夫儿女回娘家拜年，女儿回娘家必备办一大袋的饼干糖果，由母亲分送邻里乡亲，一如过年的情景。如果家中有多个女儿的，而这些女儿又不在同一天归来，那么就要来一个分一次，礼物颇薄，四块饼干而已。然而 他反映的情意却甚浓，真正的是礼轻情意重。他表达了姑娘对乡亲的切切思念。姑娘回到家中，若家中有侄儿，当姑母的必须再掏腰包。尽管在初一的时候给压岁钱时已经送了，可这一次意义不同。这样的习俗南方有地方称为十日昼，顾名思义仅仅是吃中午饭而已，女儿必须在晚饭前赶回婆家。回门时不能空手，且带给娘家的礼物必须是双数，单数则不吉利。在旧时会有登门受财神相者，如果不想买的话，只能回答已有，忌讳说不要，以避不祥。过年的习俗很多，讲头也很多，但这都是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留下来的，历史与文化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，传统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最深厚的精神现实。